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9集，陈大老卷14，你和陈有什么不敢的？曲子潇看着宋青青师兄，极力摒弃心里那一点点的怪异感，却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微微垂了眸，眼底闪过一丝迷茫。 是因为秦影帝吧？ 宋青青一手拿着筷子，一手垂在边缘，垂在边缘的手指尖狠狠地掐入掌心。只是他向来演技好，还能神色如常地同他师兄说话。听着宋青青的问话，他师兄却没有再纠结这个话题，反而是看向宋青青。 哎，你现在还在学习吗？上次听你说你想要考129的实习学员，准备去考吗？我有内线消息，今年啊，有可能是陈鸟掌题，他是几位元老里最亲民的，题目不会很难。 京城事变之后，每个家族都有折损的人，129也不意外地揪出了一心之人，欧阳威就是其中一个。眼下129的位置空缺了好几个，今年的这场要比前几年好考得多。宋青青闻言心中一动，他之前参加过两次129的招新，有一次还是跟欧阳威一起，但129的入试太难了。他从23岁考到现在27岁，四年没有一次能考入的，若能考得进去就是鱼跃龙门，无论是对他自身还是对于娱乐圈来说都是一个极强的热点。宋青青看了曲子潇一眼，攥紧拳头，低垂的眼眸里思绪万千。第二天曲子潇就回国了。 曲总，这是您走后前台收到的快递。 刚进公司，曲子潇就接到了前台的快递，是私人快递。曲子潇到办公室之后才拆开看了看，刚看到里面的东西，他整个人就愣住了。里面是一本绿色的本子，他跟何晨的离婚证书。曲子潇看了半晌，然后把它装进外套的兜里。晚上曲子潇回曲家看曲太太，询问她的病情。在程俊系统性的治疗下，曲子潇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曲太太没有发过一次病。饭桌上，曲太太一如既往地称赞： 多亏有小陈，这孩子昨天还给我寄了一堆东西回来。 曲管家笑眯眯地从厨房端了一碗汤出来。 少夫人一向心细，知道夫人您喜欢齐老先生的画作，在 M 州出差的时候也不忘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。曲子潇坐在曲太太身边，他从曲管家那里知道曲太太身体好了很多，本来今晚想跟曲太太坦白他跟何晨离婚的事，眼下却不敢说出口了，只是满腹心思地吃着饭。吃完，曲子潇去楼上，等他洗完澡，卧室的门就被敲响了。敲门的是曲管家，曲管家手中拿着曲子潇回来放在大厅的黑色外套。 少爷，您的衣服。 说到这儿，曲管家抿了抿唇，半晌后沉沉开口： 还有，您外套有东西掉了。 这外套里的东西就是离婚证书。曲子潇接外套的手顿了一下，半晌后低头： 你知道了。少爷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曲管家有些难以置信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 这件事还有转圜的余地吗？我去找太太，她…… 不用。 看到曲管家要去找曲太太，曲子潇直接拉住他的胳膊说道， 这件事已经是定局了，就算是我妈也改变不了，我也根本不喜欢何晨。 说到这儿，曲子潇忽略自己心底的那一点怪异的感觉。 曲管家，早点睡。 他关上了房门。曲管家站在原地好半晌，才长长的叹息一声。他转身，刚要去楼下，却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曲太太。 太太，您都听到了？ 曲管家面色一变。曲太太深吸了一口气， 不用管他，小陈值得更好的。 他错了，不该强求曲子潇去喜欢何晨。 你明天去给我收集京城未婚的年轻人。 曲太太看了曲管家一眼， 要人品各方面都好的，我亲自来选。 从今天开始，他也不会再强迫曲子潇了。 M 州的何晨不知道曲家发生的事儿，依旧按部就班的每天准点来拍摄现场，直到8月3号秦修晨拍完一场戏，助理送过来降暑饮料，他转身让经纪人去给何晨送去。刚转身，却发现领导的小马扎上没有看到何晨的人。陈宇也朝那边看了一眼。上回他跟何晨聊天，何晨说他是秦影帝的影迷。剧组的人已经习惯了，这半个月来何晨雷打不动地过来看拍摄现场。没想到，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何晨过来。陡然间不在，确实有点不习惯。 何小姐应该是回国了。 经纪人说了一句。秦修晨微微颔首。晚上收工回酒店，秦修晨接到了秦冉的电话。 冉冉。 秦修晨接过电话，不由挑了眉，眼睛弯曲的弧度带了一点温和。 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？ 秦冉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每天要受无数人的问候。好在他们都知道秦冉耐心不好，不是打给程木，就是打给程俊询问。这一点程俊也特地嘱咐过了。昨晚秦修晨刚问过程俊，秦冉这会儿找他，秦修晨料想应该是有事。 有点事，你现在忙不忙？ 手机那头，秦冉在医院楼下，京城这会儿还是下午，他压低了声音。秦修晨拿着手机往房间走，开了衣柜门，拿了睡衣出来。 已经收工了，最近戏份不多。 你现在可以去趟医学组织拿个药吗？ 秦冉按着眉心，秦修晨脚步微顿。 你说。 陈姐受伤了，她没有去医院。陈水他们也不在 M 城，我让人在医学组织准备了药，其他人我不放心。 医院楼下人多，秦冉往花坛边缘坐下，眉眼笼罩着一层栗色，不过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。挂断了跟秦修成的通话，秦冉手握着手机也没进去，而是重新拨打了长宁的号码。长宁那边接的倒是快。 长宁老大，陈姐到底在查什么？ 秦冉也不等长宁说话，直接了当地问。长宁刚要把准备好的说辞说出来，手机那头秦冉不紧不慢地说， 你最好想好再回答。 M 州这边，秦修晨开车去了一趟医学组织，拿了一个医药箱，负责给他送药的人还详细告诉他这些药怎么使用。秦修晨记性好，对方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。秦冉说得挺认真，秦修晨知道何晨应该是在进行什么秘密性质的任务，没有多问，也没有告诉经纪人。何晨并没有回国，依旧住在酒店。他今天就穿着一件白色的长 T 恤， 底下是一条宽松的热裤，能够隐约看到腹部乱七八糟的缠着绷带，还有沁出来的血迹。他也不在意，一手拿着啤酒，一手拿过来笔记本电脑，放在桌子上开始看电视，看的正是偶像24小时的综艺。放在一边的手机忽然响起，他看了看号码，是国内一串没有署名的号码，看了一眼，合成收回。手机停了大概两分钟，又响了起来。合成啪的一声把啤酒放到桌子上，然后接起，声音很平静。 爸， 你现在在哪？ 那头的声音十分冷漠，其中夹杂着几分怒意。 出差，回不了。 何晨淡淡开口。 你是不是跟曲子潇离婚了？ 手机那头的人面沉如水，问道。何晨笑了下，说： 既然都知道了，就省得我再跟你们通知了。 从电话里能听到那边喘了几声粗气。 何晨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 不敢。 不敢？不，你何晨还有什么不敢的？ 那边的人冷笑道。 复读一年考到了 S 的，让你跟着你姐去考博考公务员你不去，家里安排的路也不去，最后去报社上班。眼下被曲家扫地出门，你让我们何家的脸往哪里放啊？你姐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，谁不羡慕我？为什么到你这里，处处被人明里暗里指着脊梁骨耻笑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